众生已平等，运气中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二节，咁就除咗呢个民族党之外，仲有其他嘅呢啲。 其实有篇文咧，就喺呢个《纽约时报》中文版个网中文网嗰度出现嘅，就为香港民主雨伞运动再次出击。咁就係俾信報炒咗魷魚嘅 廖珍， 廖珍啊，呢支大筆啦，即係嚇漁船大筆香港，咁佢同林恆志都算係嗰陣時信報兩支巨筆啦，係咪？咁啊，林恆志個即係因為創辦人啦，即係信報就唔好意思踢走佢啦，係咪？ 我好唔好意思去睇咧，即係點樣？不過第三節我講噶啦， 因為佢啲言論又唔會好激啊，嗰啲言論。 我對我嚟講成反感嘅。第三節講講廖珍先。 嗱，廖珍呢篇文咧，就其實成篇文其實同佢過去寫關於呢、這個即係、就是、對即係所謂本土運動嘅嗰啲觀察咧嘅嗰個睇法都係差唔多嘅。咁佢就主要就話而家呢啲散兵咧。即係形成呢個本土力量咧，就會即係令到香港個政治版圖出現呢個三分天下。咁梁天琦嗰個補選完咗之後，佢都寫過類似一篇咁嘅文章嘅。咁佢就提到咧，即係呢啲散兵咧，就包括香港眾志啦，就呢個黃之鋒19歲領導嘅啊雨傘運動嘅中流砥柱。咁就因為年紀太小啦，咁就唔能夠參加任何選舉，係嘛？咁啊，但係咧，即係。佢領導呢個香港眾志就係人去參選嘅，咁另外就講梁天琦，梁天琦咧就因為冇得選，於是咧就同呢個青年新政咧就合作，係嘛？咁佢呢度寫支持港獨的梁仲恆是青年新政領導者，咁即係我又唔知道梁仲恆幾時公開宣布佢支持港獨啦，係嘛？咁但係當而家係啦嚇，咁成篇文咧。就是對呢啲所謂香港眾志啊，同埋呢啲年輕本土派咧，就所謂嗰、那個分離主義啊，認為呢個已經係所謂分離主義已經下定決心，儘管政府冇做任何讓步，就平息咗雨傘運動抗議者咧重整旗鼓，咁而家又喊著新嘅戰鬥口號，卷土重來。老派泛民主派人士就話以效忠換民主，咁啊即係話咧，而家呢啲散兵咧就係沒有民主就沒有效忠啊。咁我呢篇文咧我就真係唔係太明白，佢想講乜？你明唔明啊？ 我都唔係太明喎。嗱，老實講，去到而家， 嗱，我唔係因為佢即係成篇文隻合隻字 不提普成， 我哋抱成呢一個即係最大嘅本土陣營，香港可以講。 嗯， 你邊一個本土派組織係五區去參選？你話俾我聽，阿連生，係咪？哦，我呢班唔夠年青啊，除咗我陳同陳雲比較年紀大，咁其他嗰啲唔係年青嘅，係咪？我哋冇影響力，我哋冇論述能力，係咪咁咧？即係證明佢仍然係有泛民嘅情意結啊嘛，即係另外一個撲街叫做戴耀廷，屌仲喺度搞雷動計劃，雷動計劃玩完啦已經，係咪啊？你而家雷動計劃點搞啊？你本嚟係要幫呢個民主黨嘅，唔加差佢民主黨告急啦，係咪啊？民主黨而家告緊急，工黨又告緊急，最淡定嘅叫做公民黨，五區一定當選，佢睬你都有味，係咪啊？嗰兩個嗱，泛民主派三大政黨有兩個政黨喺度告急噶啦。嗱，而家呢三大政黨唯一可以維持到每區有一席嘅就係得公民黨。咁其餘嗰兩個黨咧就喺度發緊電壇，真係未知係嘛？ 因為他們很關心民調，民調就彈極都彈不起，所以就熬底，是吧？我從來不看民調的，我告訴你聽啊，即係呢啲所謂有啲叫民調啦，即係調喇嘛個調，我唔睇嘅。訪問一百個人，有廿幾個唔答你，未決定得七廿幾個人，屌你有五個話支持你，就已經幾多個 percent？ 你話俾我聽，係嘛？咁就五個 percent 噶啦。 咁就有機會當選。 係啦，咁啊有機會當選嘅。佢誤差好大噶嘛，上下分分鐘咧，民調得五個 percent 當選嘅時候咧，十幾個 percent， 民調有九個 percent 嗰啲當選嘅時候得四個 percent。你看回過去的歷史你就知道，拿回之前那些選舉的歷史民調或者這個民調跟那個實際的結果比較，是不是可以參考，或者令到人選舉沒那麼焦慮你那些這樣的大黨選了這麼久你都熬底，喂你民主黨你對你自己過去在一個地區工作你一點信心都沒有嗎？啊，你新東、新西和港島區三個所謂新人，你看到他的民意調查這麼低，是吧？但極都帶不上，你現在就告急，那你自己沒有裝腳的嗎？你在地區上沒有做事的嗎？是吧？即好像我這兩天，因為他們安排我 落回我那個區，譬如我去街市，去保安道街市，去石結尾街市，甚至我去洗酒樓，喂，個個街坊見到我都不知幾親切，係咪？有啲甚至唔知道我出嚟選添啊！誒、哎，問我鬱敏，你今年今屆係咪出嚟選㗎？我係啊，係咩？點解我唔知嘅？咁喺入屋文宣又未收到，仲嗰啲阿婆嚟嘅，你明唔明啊？飲飲下茶，係咪？望到我係咩？你真係出嚟選？我得㗎啦，到時候選舉通知書話俾你聽，咁你入去吸引，你就知吸邊個，梗係支持你啦，咁係嘛？你冇做地區工作嘅咩？啊，系咪冇做過地區工作啊？系咪對你自己個黨幾十年經營一啲信心都冇？而家搞到要告急啊？系咪？最可笑嘅就係鍾庭耀幫佢哋解話，係唔使驚，因為我哋通常咧問嘅時候就問名單第一名嘅，係嘛？咁啲人可能聽尹兆堅啊、林卓廷啊，或者呢個許智峯咧，就唔。是不是許智峰啊？就不知道是哪个，所以呢就但是没有答到那所以不等于、是真相来的，那他就帮你解话，怎么屌你，真的。怎知道那几个就吓到烂晒了是吧，连他的党都吓到烂晒了。最离谱就黄碧云，一见到游慧卿，哇，刘小丽那些平平白兰上，他就开拖喐这个游慧卿了，喂，情不自禁的，你看到他，我第一个踢爆他的。后来就 有人写啦，在网上嘛。梁美芬讲两蚊坐车系话佢嘅功劳，尤慧晶窒佢。喂，大佬，尤慧晶语音都未落啊，咁家产你就插口，你啊雨伞运动都系骑劫啦咁。几捻急啊！屌你咩真系，几捻快啊！你话气急败坏，你明唔明？民主党好去死啦！民主党唔忙真系冇天理，我而家话俾你听，你就揽捻住个超级区议会，你知名度高嗰啲，涂谨申咪坐定粒落喺度咯，系嘛？就咁啫嘛，喂！如果你搞到最後係保住呢個功能組別議席，跟住你直選五區瓜三區，你呢個黨都收得皮啦。老實講，啱唔啱啊？最好笑你，叫你黃碧雲就賴我，話我屌你分裂民主派嗰日仲要講啊！我真係，我發覺我人咧而家可能年紀大越嚟越厚道，今日先有個街坊啊保安。在呢個紅磡灣，我去派單張嘅時候，佢走埋嚟，喂，鬱敏，你上次論壇點解唔爆先啊？唔夠激啊？我點激啊？得個三四分鐘，係咪？我仲有見到呢啲人，我唔想鬧佢啦，係咪啊？屌，仲有我講嗰啲嘢，全部喺立法會講過曬㗎啦，唔通又喺個選舉論壇又講一次啊？係咪？即係咪嘥氣啊？你話係咪？仲喺度講你打建打民主派勁過打建制派，傻啊！咁你而家挑你一個游慧晶素人係咪啊？哇！你就係咁揼佢係咪啊？咁奇怪嘅，我覺得真係就係對你有威脅啊！你覺得咁你咪揼佢咯，係咪啊？喂，你正常嚟講， 你是不是应该喂要即包容是吧，更何况人家没有撩你，屌你人家没有去挑人你。在选举论坛都是即是有没有去夹你的阿姐阿姨是吧，屌如果我是他我实夹鸠你的，我告诉你是吧，你哋老就梗嘅啦，我后生就梗嘅啦，我靓就梗嘅啦，系咪？咁呢个冇得讲噶嘛，系咪？屌你又讲正职噶嘛，使捻 P 图咩？系咪？我琴日行过去何文田爱民，唔系我去爱民村，琴日落雨行过梁美芬嗰、那个即系啊办事处个区员办事，任家睇佢嗰啲海报啊，喂佢真系劲多海报噶，所有街市一贴贴五六十张。周圍貼我不知道什麼人幫他貼的，亂貼全部都是梁美芬，但很可惜如果你看不到梁美芬三個字你不知道那個是他他跟他隔離那個女仔同一隊人的，他還年輕過隔離那個屌你那個30歲左右，他五十幾的了，喂你游慧晶算好人嗎，是不是屌你我啊，如果我是他，我是 Aunty 几位 Aunty 都四位 Aunty 啦，系嘛？蒋丽云屌咧，毛孟静、梁美芬加个黄碧云，几位 Aunty 后生啊，梗噶啦，系咪？咁你都后生过啦，系咪？咁你唔好因为我后生我靓，你又搞我啊，大佬，系咪？屌你咩？你系咪？ 你有冇睇啊？ 群魔乱舞都即系你群魔乱舞，依呢个形容词嚟形容佢哋都唔同啦。啲跳梁小丑系系咪啊？喂，喺大学教书你黄碧文博士，屌你乜成个八婆咁系咪啊？ 你有冇睇《一百无影》啊？毛孟静着校服嗰张相 咧，所以我唔去英明，系咪啊？我唔去系咪英明先啊？长 系啊， 吓 系。 屌你啦，咪即系着条短裤、白鞋，仲有即系你个样，我卖相扮小学生已经系好捻核突，系咪？你仲要有胡须嘅？屌你，黄杨达就系、是，屌你有胡须、白眼镜、小学生唔紧要，仲要个腔口都要扮小学生，咁先仆街。即系你俾林日希玩捻到你呢班人咧，真系系咪？仲要声都扮到系咁，我哋留意一下啦。你哋睇嘅时候，你知唔知啊？连扮捻埋声嘅嗰几个老太婆，而家喺度扮声扮小学鸡，你真系，然后去辩论一啲好捻严肃嘅问题，系咪？即系我唔会去评论林日希啦，吓，因为佢都 send 咗个 WhatsApp 嚟同我致意，系嘛？咁我费事啦，系咪？我系觉得你呢班人好捻柒啫。你去參加呢個節目係你係柒到出面，但係你冇計咁啊，一定要上要曝光係嘛？因為認為一百無記電視好撚多人睇係嘛？呢、這個影響選情係嘛？結果黃楊達咧去完之後啊，佢而家未播啦，佢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啊，佢話頂你唔去真係英明啊！好撚好笑，我話俾其他我啲都唔想去，我話俾我又唔怕你啲人講，係咪？不過即係我啲選舉助理就鬼殺咁嘈咁解嘅啫。你知我哋 以我客觀去講啊，其實鬱敏咧真係唔使去嘅。你睇而家啲選舉論壇係。即是你看完之后一个正常的人即是不讲香港这个是不想投票的。 不是讨厌啊，我告诉你看那些人就是觉得讨厌，我现在告诉你是吧，你除了极少数那些在 Facebook, 即是大佬围炉取暖那些呢剪啲片段出来噏下呢就觉得好撚过瘾是吧，有些人还觉得他 KO 了啲人添，屌你真先好笑，我都不觉得哪个有本事 KO 人在那里屌你搭声。屌你！屌你！嗌交！屌你！真系！屌你！仲捻衰过街市婆嗌交！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嘛？你睇咗咧，即系头先台长讲，真系 你睇咗，你唔想投票， 唔想投票， 唔想投票 啊！真系嘅， 喂！但系客观上，我觉得而家成个传媒有心做嘅。你只系举个例子啦，譬如选举论坛咁样，选举坛可以做 live 嘛？ 全部系录影嘅。 嗱，录影后我怀疑后边有咩咧？錄影後面是配合嗰個港共政權，他真的見到他覺得有些很爆炸。 你一講港獨， 住咗喺香港度啦， 係出唔到街， 出唔到街嘛。 你而家我懷疑咧，成個電視台配合做呢樣嘢，所以先至冇 live 入邊啦。同埋嗰個選舉嘅安排，即係我發覺，如果中共都揾咗條路噶啦，你選舉嘅如果邊一區係即係嗰啲你自己覺得即係好有威脅嘅，你咪揾多啲騎呢友出去咯。 咪而家係好明顯嘅啦，即係而家係有好多人出嚟選，係有人要佢出嚟選，有個 agenda 嘅，佢唔係求贏， 佢將你成個嘅辯論變成泥漿摔角嘛。你搞到你哇！你直情真係睇見你眼冤嘅。 這個係已經即係喺九西已經好明顯有幾隊係咁樣嘅，係咪？你有你嗰兩條馬佬，你睇佢喺度噏乜啦，係咪？有兩條馬佬，唔知佢叫咩名啦，係咪？即係我望下。 亦都唔需要睇。 啊，兩條友，如果你好似啲街市佬咁樣，係咪著件 T 恤就上去做選舉論壇，跟住就喺度鳩噏，係咪？唔知為乜嘅嗰啲係咪？有幾隊人係咁樣嘅，可以話俾大家聽。十六張名單裏面起碼有四隊、五隊，係嘛？咁其實九西個選情就好簡單嘅啫，係咪？你多咗個位，咁咪就除咗五個現任嘅，基本上老實講冇乜懸念㗎啦，係嘛？咁剩落嚟嗰啲咪等嗰啲有實力啊，即係相當嗰啲人去爭嗰個位咯，爭第六個位就係咁啫嘛，其實係嘛？屌你睇民調就死得㗎啦！我而家就講定先都得，五個現任嘅係篤定連任，尤其是建制派兩個，仲有建制派嗰兩個加埋嘅票係突咗嘅，但係突咗不足以攞三個位，都係攞兩個位，加多一個位都係俾非建制派。嗱，呢一個就係九西同九東最大分別。九東咧。就係而家究竟係建制三個啊，定係非建制派三個啫？今次嘅爭就係咁啊！得票咧就係非建制派多過建制派。選舉嘅結果咧，上一屆就係建制派攞三席，非建制派攞兩席。今次呢個選舉九東咧就係建制派可能會少咗一席，然後非建制派攞多一席。就問題睇你點投票，係咪？你黃洋達上次輸1009票，咁如果你支持即係、就是、你反對建制派攞。反對建制派的人那些選民，你不能投給黃洋達，你投給其他人分散的選票，結果就是建制派又繼續拿三席，就是這樣而已。那選舉很簡單而已，聰明的選民，這個就是屌你什麼雷動計劃說過聰明選民有分別的，我說的聰明選民是真正聰明的選民，他就懂分的了嘛。我投給你其他人投來托啊，對不對？這個上次輸1009票我不能投給他，是吧？上次突然了30000多票是没用的，九东的选举非建制派突了30000多票没用的。那你说今次的选民如果是聪明的话，大佬你建制派怎么拿三席啊？你民建联工联会和谢伟俊就是死一个啦，是不是？很简单的，那个选情是很清楚的。好啦，咁但係有啲人認為啊，我可以保住呢個非建制第三席，屌你就無撚恥到可以噏呢啲説話嘅，咁你憑乜嘢呢？第一次落嚟選，係咪？你第一次行落嚟選，你憑乜嘢話你可以攞嗰個第三席咧？攞建制派、非建制派個第三席呢？即係除咗民主黨、公民黨之外，你憑乜嘢啊？嚇，冇可能啊！所以聰明嘅選民仲唔識揀，係咪？所以九東嘅選情就係咁啦。究竟是建制派繼續保持三席啊，抑或今次會少了一席？就係咁啦。公民黨和民主黨嗰兩席基本上亦都冇懸念嘅，我覺得係咪？除了公民黨嗰個談咩啊？談咩好啊？ 譚文豪 冇人識佢，咁但係佢有個公民黨啊嘛，大佬係咪？做民調嘅時候，公民黨。就行先個譚文豪嘅大佬，我唔識譚文豪，我識公民黨啊嘛。九西又係嘅，建制派只能夠攞兩席，所以佢要千方百計揾人去爭嗰個第六席，所以狄志遠就係呢個人啦。建制派民建聯同埋梁美芬突咗票，突嗰啲票咪俾狄志遠咯，係咪？跟住揾人再分你其他人的票，係嘛？最有機會當選的第六位的一定是譚國橋。如果譚國橋同呢一個 狄志远叮当马球的话，咁唔系狄志远赢第六个位啊？系咪？所以佢哋怀疑中联办喺背后操盘系不无道理嘅。OK， 喺论坛就系揾呢个嚟厮杀啦，大家将个焦点啊怼住阿的，系嘛？包括黄碧云佢嘅旧党友，系嘛？真系相煎何太急，就系咁啦，系嘛？即系我识狄志远都几廿年噶啦，虽然即系我对佢嘅政见就不嬲都系好有保留，包括即系当年我做龙门阵嘅时候，佢都一样俾我闹到扑街嘅，因为佢系会点其中一个就刘慧卿嗰、那个即系八八直选方案系投弃权票 ，OK？又話李華明、狄志遠、黃偉賢，再加個黃文化，咁於是卿姐嗰個政改方案咧，八八直選嗰就瓜咗啦，啊就係、是、咁樣，唔係嗰個啊八八八直選啦，啊佢就瓜咗啦，啊全面直選， 唔 係全面直選，九五直選講錯咗，八八直選係另外一個議題嚟嘅，即係當時彭定康嗰個政改方案同埋佢呢一個，如果劉慧卿嗰個過夠票過嘅，彭定康佢咪瓜咗咯， 過咗二度嘅瓜，即係第三。去咗三讀 咯，咁咪掛啦，仲唔掛三讀都冇得救啦，已經係係咪？個沽票沽得好辛苦噶，嗰次係，咁啊狄志遠都有份噶，係嘛？即係佢嗰種係主張，即係比較溫和啊，溝通嗰啲，佢唔係今日開始噶嘛。 咁你成個會點係，即係呢啲講一筆步咁長啦，都唔需要再講落去啦。簡單嚟講， 咁所以你咪睇下成個九七嘅選舉，其實你五個現任嘅係冇乜懸念嘅。連任是沒有懸念的，我告訴你，看什麼民調都沒有用，所以你黃碧雲不需要因為、啊、跌了出去，我就試過跌了出去，那就跳你了，有些我的支持者多擔心，啊動了你，我怕條戳，是不是？即是你除非對自己所做的事沒有信心，議會又做了這麼多事了，在地區又做了這麼多事了，是不是？跟著、哦、如果今次選舉輸了就好了，屌你，真是，是不是？黃岸賢最開心，有人開心咪得咯，係咪？跳你咁咪好咯。咁然後 開心完之後， 我提醒過你喎。 係啊，然後有條黐線佬話， 我提醒過你。 因為有條黐線佬話我追擊成功，咪開心咯。有人開心咪得噶啦，係咪？咁我啊更開心添。老實講，我老婆仲開心。 我提過你喎。 係啊係啊， 唔好睇到。 係啊係啊，知道。我好開心啊，唔使做。唉，真係選舉就係選舉。OK， 選舉有選舉的哲學，選舉有屬於選舉的戰略和策略，選舉還有選民的投票行為，有沒有做研究啊？你們是不是有沒有做過研究啊？請問這些參選的朋友沒有嘛，小弟有，不好意思，即我們希望當然是其他那些選區都是可以，即其實我成日覺得整個 campaign 搞到今日呢，即你如果問我個人嚟講，行到今日呢一步嗰、那個進展，我都係滿意嘅，係嘛？即九月四號選舉結果點樣？這個對我嚟講而家都唔係好重要。但係 so far 到今日為止，整個 campaign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呢、這個公投制憲運動，係嘛？到今日為止，發展到今日為止，我都是滿意的，係嘛？嗱，呢個係包括個論述，同埋呢幾個候選人的表現，係嘛？包括啲新人啦嚇，即係嚴格嚟講，陳雲都是新人，鄭錦滿、鄭松泰都是，係嘛？黃陽達選過一次初試提升，攞36,000+票，係嘛？搞到今日成個競選工程，係嘛？當然有些地方有甩流，但是到今日為止，如果你問我，我都是完全可以收貨的，係嘛？而整個呢個 campaign 咧，係由黃陽達主導的，佢係呢個禮拜開始先至係佢自己嗰個選戰開始，係嘛？之前都是幫幾個區喺度做，當然我呢個區就佢又唔使做咁多，就係咁嘅啫，係嘛？個分工亦都係好清楚，係嘛？咁另外嗰幾個區咧，即係無論新西啊、新東啊、港島啊，個進展都係即係理想嘅，係嘛？到時輸贏係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呢、這個對佢哋嚟講亦都係一個相當好嘅經驗，係咪？面對啲抹黑啊，係嘛？即係打壓啊，各樣啊，或者人手不足啊、經費問題啊咁樣，係嘛？搞到今時今日 都仲係頂得住嘅。OK， 係嘛？即係我哋都好多支持者，即係非常之即係落力啦，係嘛？幫我哋即係開工啦，做義工開街站啦、廉嘢啦，係咪？咁啊出錢出力啦，係嘛？而家你幫建制派即係去派即係開街站嗰啲幾嚿水一日㗎，大佬係咪？我哋係自己揞錢嚟開工嘅，我哋有好多義工係朝頭早七點鐘開街站，做咗兩個鐘頭之後翻工，夜晚放工做夜晚嗰個站。你揾多啲呢啲人俾我睇啊！收咗共產黨錢，撲你個街，係？我哋真係無處不在嘅。而家平均即係五個區加埋，一日接近一百個街站嘅啦，已經開都係唔夠，最好開二百個街站五區。平均有個區有四十個街站，而家都係開二十個。那個人手直情係即係好緊張啊！跟住而家要有大量嗰啲監票， 監票， 所以希望大家咧即係報名啦，嗰啲即係啊，因為要去宣誓嘅嗰個係係嘛？咁因為呢個都好重要啊，係嘛？咁我哋係需要好多人啦，咁又需要錢啦，咁所以對於嗰四個有展示佢銀行户口要你即係捐一千蚊俾佢嗰啲。啊，嗰幾位啦，黃楊達、鄭金滿、鄭松泰啦、陳雲根，咁大家即係而家喺呢段時間最好又入啲錢啦，係咪啊？一千蚊 ，OK， 或者 under 一千蚊，係嘛？如果你要俾超過一千蚊咧，就要寫收據俾你 ，OK， 你願意就 OK 啦，係嘛？咁所以希望大家即係繼續支持，係嘛？咁啊，另外即係對於我哋呢度，我哋呢度就係你交多啲台費得噶啦，係嘛？交多啲台費， 有差唔多咯喎，下禮拜有禮喎，係 呢個月都係交 double 就得噶啦，我啊真係我咧，我就係、是、啊，我仲要有啲我自己就盡量慳啦，係嘛？咁啊你今次嗰、那個即係所謂選舉經費，我就盡量慳啦。咁啊有餘嘅錢，我就會分俾佢哋四區嘅，就係咁啦。啊，所以希望大家又多多支持啊，就係、是、咁樣啊。咁呢個就係、是。其實錢是很重要的，咁人啊更加重要，所以希望而家我哋多啲人手幫手，包括監票啊、做街站啊等等。 而家距離九月四號仲有幾多日？ 兩個禮拜啦。 兩個禮拜。 嗱，就最重要嘅一樣嘢，我想喺呢度講嘅。嗱，我哋而家喺海外啲朋友咧，譬如我哋普羅嘅美東之後啦、美西啦，係嘛？我哋三藩市嘅朋友啦、澳洲啦、加拿大啦。咁佢哋都不斷打電話翻嚟，叫香港啲朋友咧就去投票。 有啲其實翻嚟嘅， 係啦，有啲就翻咗嚟嘅。咁亦都有啲咧就捐錢嘅，係嘛？所以呢個我喺呢度咧，即係代表我哋啊，即係成個團隊咧，好感謝啊！喺呢個美加、澳洲啊，或者其他地區嗰啲朋友，係嘛？佢哋最令我哋感動嘅啫咩？就係佢真係打電話一票一票咁樣催，係嘛？即係我哋甚至乎有喺紐約嘅朋友，係嘛？佢係打電話翻嚟催咗之後，然後話埋嗰個投，即係嗰、那個即係拉票嘅結果。嗯，呢個就非常之感動嘅，係咪？所以我哋香港嘅支持者都係應該要咁樣做。你就係揸住本揸住個手提電話喺個電話簿度碌啊，唔該你，係咪？邊區邊個朋友係嘛？你就一定係你身邊嘅朋友親人幫我哋催票，係咪？就算嗰個人未必支持我哋嘅理念，你用你嘅關係去說服佢，係咪？因為呢次真係分分鐘，可能係最後一場選戰，唔出奇。今天可以用港獨嘅理由嚟審查你，下次可以用自決，再下次可以用埋你講本土都唔得，係咪？ 冇下一次，我估係咁噶啦。選之前確認二十三條啊， 係啊， 選之前確認二十，因為佢可以逐條逐條加上去噶嘛，佢又唔似你咁即係唔得噶。 但係佢而家自己搞死自己啊！因為林鄭月娥話佢唔擁護呢個一百零七條啊嘛！我屌你乜，你可以揀嚟唔擁護嘅，我哋就唔得，係嘛？幾撚荒謬！佢係基本法都唔係條條要擁護嘅咁樣，我就唔擁護一百零七條啦咁樣，係嘛？力求收支平衡，量入為出，呢、這個我就唔贊成啦咁。 佢呢個就用嚟我哋選特首嘅將來。 喂，呢、這個好離譜啊！我覺得，如果你咁樣得，我屌你，我點解要擁護你第一條啊？ 即基本法係點心紙嚟咯？ 是吧？屌你点心纸嚟嘅，仲有 喂，你呢、這個袁國強就話條條都咁重要，佢就話淨係唔撚中意107条，林鄭月娥、梁振英就話基本法有啲條文係特別重要，即係講第一條、第十二條、第159条。屌你乜！你三個閂埋門講撚掂佢先啦，唔該你，係咪？三個閂埋門講清楚、講掂數，你先行出嚟講啊！仆你個街，係咪？休息一陣。 Now if you need me, call m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no matter how far. Don't worry, baby. Just call out my name. I'll be there in a hurr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Well, baby, there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Ain't no mountain. Ain't no valley low enough. Valley too low. Ain't no river wide enough, yeah, to keep me from getting to you, babe. Remember the day I set you free. I told you you can. 天可憐見，香港何其不幸，出咗個賣港賊689，賣港賊689，賣港賊689。三年前，本席喺呢度痛斥689冇誠信，中意講大話，係一個人格卑下嘅人，根本就冇資格去治香港。賣港賊689，賣港賊689。三年幾以來。道行逆施，天怒人怨，神憎鬼厌，但系佢不但不知愧耻，仲要挨痴必报以斗争为乐。卖港贼689，卖港贼689。我嘅问题就系，点解佢翻亲大陆都要唱衰香港？卖港贼689，卖港贼689，唱衰香港。佢就叫我问佢一个问题。就是、問佢幾時死啊？賣港賊689，賣港賊689，唱衰香港689，幾時死啊？ 689先生，你嘅僭建問題唔係單純嘅僭建問題，而係公開向市民講大話。你隱瞞僭建呢個事實， 卖港茶六八九，卖港茶六八九，唱衰香港六八九， 几时死啊？几时死啊？几时死啊？ 你系一个讲大话冇诚信、品格好卑下嘅人。 卖港茶六八九， 几时死啊？ 我嘅问题系，你识正体字嘅，你咪净系识残体字噶系咪？个丑字几多画啊？正体答我。 卖港六八九，卖港茶六八九，唱衰香港六八九， 几时死啊？ 我而家嘅问题系，作为一个小圈子产生嘅所谓行政长官，你控制几万亿嘅财政储备同埋外汇基金，统领十几万嘅公务，你嘅人格咁卑下，你连个丑字你都唔知道，你仲唔立即鞠躬下台？ 卖港茶六八九， 几时死啊？ 几时死啊？ 几时死啊？ 我嘅问题系，佢做咗咁多丑事，人格咁卑下，仲有咩颜面去管治香港？系咪应该立即下台？ 卖港六八九，唱衰香港六八九。 几时死啊？ 卖港茶。 几时死啊？ 我都主动去争取啲。